大家想到的依然只是巨怪，即便是清楚君莫笑真实身份的陈野辉，却也没有想到那样疯狂的念头。被我们的手段吓怕了，想一次多聚些圣诞小偷再来杀。陈野辉却是在想这个，要不要去给他添点乱呢？陈野辉心意不的念头。圣诞小偷的队伍却还在继续庞大着。 40、50，围观玩家终于感觉有些不对劲了。巨怪也总该有个限度吧？这样无休止的聚下去，这是巨怪还是自杀？大家不再把这单纯的当作是巨怪了。但是，到底是什么目的，所有人还是猜不出来。时间在继续流逝着，君莫笑在榜单上的排名越来越低。 身后的圣诞小偷却是越来越多。陈果已经完全无言了，唐柔也已经注意到了，和陈果一起默默无语。100、200、300，圣诞小偷已经开始以三位数的趋势向上增长。火车开过，圣诞小偷几乎可以塞满一条街。 足足6个小时过去了，叶修完全没有离开他的这个座位，晚饭都没有吃，水没喝过一口，厕所更是也没见上过。只是靠着疯狂的惊人之举，赢得了陈果的特批，而且还亲自出手给他点了一根烟。陈果都不敢去打断他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也很想看看叶修能做到什么地步。 罪恶之城刷新的圣诞小偷到底有多少？陈果已经完全没心思去玩自己这边的游戏了，只关心叶修这边的情况。300余名圣诞小偷，那追杀而来的压力自然是相当大。叶修神情专注，目光完全不会离开屏幕分毫，这样的集中力已经保持了很久了。 圣诞节的平安夜，虽然陈果把网吧装扮出了圣诞的氛围，但明显只是为了生意。他本人显然对这个节日极其不重视，没有任何庆祝活动，晚饭比平时吃的还简陋，是捧着饭碗在电脑位置上吃的。他还要数叶修这边到底聚了多少圣诞小偷呢？数目不断的增大。 陈果已经不再去惊讶了，此时他的感觉像是在看一部悬念片，到底最后能聚多少圣诞小偷，这是他在拭目以待的。而同样在第10区罪恶之城打拼的那些工会的高手玩家，却早就已经坐不住了。10、20、30，他们以为是在聚怪，聚到40、50时，他们已经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跑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实在是很好找。大堆的圣诞小偷这样在罪恶之城走街过巷，罪恶之城的可视距离再差，也可以很远地发现一桩。所有人心目中不可能的事，正在一点一点地成为真实。 这想干什么呀？ 各大工会的领导班子都在议论着这个。 其中最为敏感的当然是家王朝工会，他们甚至从数据上就可以发现君莫笑这举动的影响。他们在罪恶之城的猎杀行动进展越来越是慢。圣诞小偷是一种固定资源，而现在大量的圣诞小偷正在不断的堆积到君莫笑的名下，他们家王朝能找到的当然是越来越少。 更要命的是，这些被君莫笑拉走的圣诞小偷迟迟不见死，不死就不会刷新。这意味着罪恶之城里可供大家猎杀的圣诞小偷正变得越来越少。家王朝工会在圣诞猎手榜上的领先，需要有罪恶之城这样的区域来做基础，而现在他们的基础正在被破坏。没有了圣诞小偷基数上的优势，他们高手众多的优势却也无法发挥得出来。 陈野辉当然不想坏了他的好局，继先前派出的剑锋所指的人马后，又点出了一些高手去应对。而这一次不是什么限制了，找到君莫笑，击杀。击杀君莫笑后，就有大片已经聚好的圣诞小头。这买卖，陈野辉想想就觉得兴奋。会有这样念头的工会可不止陈野辉一家，利益面前杀人越货的买卖，这些工会高手可是谁都不陌生。君莫笑是大高手，大家都清楚，如陈野辉甚至完全知道这高手是神级的。但是这样的情况下，神级高手又能怎么样？开着火车寸步都不能停留，这种情况怎么和玩家进行战斗？这几乎完全不需要正面的对决，随便拖上一拖，那些蜂拥而至的圣诞小偷就足够将他碾成粉末了。各工会的算盘都是打得很精彩的，各自也都派出了人手，而且人手相当不少。灭了君莫笑后，马上就要抢圣诞小偷啊，人越多越好。然而事实却完全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妙。一直在捕捉君莫笑位置的剑锋所指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君莫笑的大致行踪他们很容易掌握，因为开着这么嚣张的火车其实是够招摇。但是具体到确认君莫笑这个角色的位置时，却又变得异常困难。君莫笑是火车头，但是这火车却实在是太乱。不同的圣诞小偷在属性上还有差异，移动速度的快慢在这样一根筋的追逐中拉开了显著的差距。如果所有圣诞小偷都可以同步的话，那么大家倒是可以从他们的行进方向来判断一下君莫笑下一步将会出现的位置。但问题是，圣诞小偷的行动一点也不同步。一些距离被拉远的圣诞小偷此时视野里都已经没有了君莫笑，但是有设定撑腰，他们还是很赖皮的知道君莫笑此时的具体位置。于是他们依靠他们的人工智能重新筛选着最方便的路线。他们的追逐未必走的就是君莫笑跑过的旧路。他们有的跑东街，有的跑西街，有的却又在爬墙。玩家们时常会看到这些追逐君莫笑的圣诞小偷，但是他们真的并不是经常看到这火车头到底在哪里。看到在东街活动的圣诞小偷，玩家们推断君莫笑在西边。看到在西街活动的圣诞小偷，玩家们推断君莫笑在东边。看到翻墙的圣诞小偷，玩家们以为君莫笑在隔壁街。剑锋所指却是根据扑出去的队员综合着各处来的消息，拿着他的电子地图判断着君莫笑的位置。他一次又一次信心十足地给大家指明了方向，大家一次又一次很肯定地最终答复他那边什么也没有。这一次已经是第四次指了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了，剑锋所指的自信心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打击，他已经不好意思继续再让大家去空跑了。 野秋的走位太飘忽了， 剑锋所指如此向陈野辉报告着， 他不是在无目的的奔跑，他通过估算圣诞小偷的移动速度在领跑，利用圣诞小偷在移动速度上的差距制造出了迷惑性很强的局面。我们虽然可以很轻松地看到追他的圣诞小偷，但是却确定不了他跑位的方向。 什么意思啊？找不到？ 陈野辉心情一下子坏掉了。 技术上找不到，只能靠运气。 剑锋所指在盘丝螺旋阵被破时就已经没信心了，因为他并不是菜鸟，一场较量他已经明白无误地感觉到了和对手的确是有差距。这之后虽然勉为其难继续努力，但事实是残酷的，叶秋依然技高一筹， 他无法判断出叶秋的跑位路线。运气这种东西，那真是谁无法掌控的。叶修通过计算移动速度，利用地形跑位，带乱圣诞小偷，扰乱视听。但是真有运气很好的，胡乱走走就撞到他的，那他也是无能为力。眼下就还真有那么几位，从一个路口跑过时，一转视角， 巨魔校， 众人惊喜地发现了。虽然根本还没看清这跑来角色头顶的 ID， 但是一人在前，数人在后，这格局不是开火车的军魔校还能是谁？然后他们就见军魔校起跳，一声枪响上房了。三秒后，他们眼前的街道就见一帮在爬墙的圣诞小偷。几人连忙跑去隔壁街，诶，隔壁街上也有在爬墙的圣诞小偷，还在房上。34级的角色，这房还真不是人人都能上去的。于是能上的上，不能上的下面街跑，左右两条街都跑着人，一面在赶紧呼叫援助。而后就见军魔校从房上跑到街上，再从街上又跳到另一处房上。连续翻上几条街，那些不能上房翻墙的玩家立刻就被甩没影了。枪手系的玩家倒是盯得挺紧，在这儿的也都是高手，这起起落落的也是娴熟得很，追着叶修的军魔校一路跑回街上。军魔校开始飞枪移动，枪手汗了一把，他是不能用飞枪来追的，飞枪移动都是倒飞，所以枪手们之间基本是不会用飞枪玩追逐战的，因为追逐的那个将拿后背对着人家的枪口，如此一来，人家飞枪移动的时候就顺便把你给射了，就算没射死，但想在这样被动的情况下追上，那也是千难万难。就算不知道军魔校是叶秋，但至少所有人也知道军魔校是大高手一个，这枪手也不敢跟大高手玩这么高难度的活，他只好老老实实的跑步，一边倒是拔枪射击。只可惜两人相距颇远，叶修可是一看到他们出现在街口就开始行动了。那些追逐而来的圣诞小偷此时却也是相继露脸，有从左边房顶上翻下来的，有从右边房顶上翻下来的，甚至还有从自己身后的街口冲出来的。这枪手玩家倒是亲眼感受了一下叶修这开出来的火车是一个什么样杂乱有致的情况。冲到路口的军魔校一个右转弯，立刻从枪手视野中消失了。枪手玩家一边向组织汇报，一边却是立刻转了个身，连忙就用飞枪来加速。他却又哪里知道叶修的军魔校转弯不一会儿，立刻又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一看这家伙背身开始飞枪，立刻偷偷溜向了对面的街道。这样的小手段小伎俩未必就能把对方给完全骗过，但是对这些细节层出不穷的注重，也正是叶修能制造出这么强的迷惑性的原因。好些个工会下达的寻找指示都是很简单的，追着圣诞小偷走。因为玩家们很清楚，有系统设定做后台的圣诞小偷们全是上帝视角，不需要看到也知道军魔校在哪里，他们的移动路线总是不错的，总是朝着军魔校去的。不过这些视野里没有军魔校的圣诞小偷，意味着他们的移动速度不如军魔校，如果真一直陪着他们跑，恐怕是永远都不会追到军魔校。玩家们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在不断地筛选着，慢的渐渐就甩到身后，然后找寻更快的去追。而这也正是叶修能坚持至今所仰仗的另一大优势，移动速度。只从移动速度上来说， 叶修就快过几乎大部分玩家。25级银武步枪的飞枪移动，只有拥有30级成武手炮的玩家才能在绝对数据上胜过他。但是拥有成武的人绝不会多，有了成武，还有叶修这么娴熟稳定操作技术的人更是完全没有。至于其他职业，战斗法师的炫纹产生是个麻烦，魔道学者想飞出最快的速度，也需要快速稳定的操作来执行。剑客的三段斩移动是会有技能冷却。6个小时的顽强坚持，叶修早已经度过了刚开始最艰难的局面。他身后的圣诞小偷越多，对他越有利。这么多散乱奔跑的圣诞小偷，让玩家根本无法捕捉他的正确位置。322个圣诞小偷，这个骇人的数字，各大公会却是无从得知。最清楚的却是叶修旁边一直在默默数着的陈国。 323了。 陈国就这样眼看着叶修又带走了一个圣诞小偷，这第323个也很快就陷入君莫笑身后的圣诞小偷洪流中，转瞬便泯灭了。323个圣诞小偷带给叶修的困扰根本就不如玩家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叶修操纵着君莫笑，在这种有计划的奔跑下，真正面对的圣诞小偷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从叶修的屏幕上，陈果如果不是一路数下来，根本不可能想到323这么恐怖的数字。在323个圣诞小偷都已经被带起后，总体数量上的减少让叶修自己想找到新的圣诞小偷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但是他并没有就这么结束，继续让君莫笑不停地奔波着。游戏被设置成了窗口模式，窗口旁也如剑锋所指一样开着一幅罪恶之城的地图。 你准备弄到多少人啊？ 陈国忍不住问道。叶修未答，像是没听见一样。如果只是带着圣诞小偷乱跑的话，对叶修来说不会是太大的难事，但是因为早早就预料到了各大公会会因此做出的举动，这才是有计划性地带出了现在的局面。随着圣诞小偷的增多，叶修要规划要计算的东西就越多，他的注意力甚至不是一直在保持，而是逐渐在加强。此时此刻已经完全听不到身边陈国的声音了。陈国一瞅也就不再去追问了，默默地继续看着。满地图都是乱跑的圣诞小偷，眼看着这么多的圣诞小偷堂而皇之地从自己面前掠过，杀了却是白杀，真是让玩家们寂寞不已。他们继续四下乱跑，追逐着君莫笑的所在，看有没有漏网后的圣诞小偷。这种搞法却有一个误区，他们这样追逐君莫笑，走过的街区经常就是君莫笑走过的路。君莫笑走过的，如果有空闲的圣诞小偷也会被他带走，又哪里会有什么漏网之鱼？各公会的猎杀任务进展越来越是惨淡了，但却又是束手无策。他们也已经忙碌数个小时了，但人君莫笑依然活得好好的，见过他的人也有不少了，但没一个人能跟住，能拦下来的。